你的梦想是什么？ 重新做回人。你呢？ 重新做回药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。